演唱文书卡电台 Capital 九五八上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我国将同多六个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， 其中柬埔寨、斐济、马尼托夫、斯里兰卡、泰国等土耳其。第二初，同我国开通 VTL 的国家总数将从20个增加到27个。新加坡民航局讲，来自泰国的访客可以从下个月14号起，在 VTL 计划下入境我国。另外五个国家的访客，则可以从下个月的16号起入境我国。为了防范南非的二类叫冠状病毒新型变异突出传入我国，我国卫生部宣布收紧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限制。卫生部讲，我国目前无发现感染南非新型冠状病毒突出的确诊病例。尽管如此，由于一个新型变异突出可能已经在7个非洲国家传播，我国将采取防范措施，降低一个变异突出传入我国的风险。另外，全球多个国家集体起，也在南非出现新的变异突出后，宣布对至少6个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，包括禁止非洲航班入境。较早前，世界卫生组织把南非新变异冠状突出命名为 Omicron， 并且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突出。本地新增1090起二类叫冠状病毒病例，创下近2个月来的单日新低。沙基病例的每组感染症状率明显到2.74。卫生部讲，其中1064起新病例来自沙基，22起来自客工宿舍，其余4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59875起。另外，本地又有3人是二类叫冠状病毒并发症，是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84起。死者年龄介于69到83岁之间，生前都患有不同疾病。本地五个受关注的现有泰型冠状感染菌载体病例，为越南离家的通货检疫中心正式开幕。新中心将采纳科技，协助工作人员监督接受隔离通货的健康情况。通货检疫中心主要是用于隔离从海外入境的猫狗，确保遇到宠物无携带疾病进入我国。马来西亚的二类叫冠状病毒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飞跌到6000起以下，报5500人一起。马国卫生总监诺希山讲，截至昨天中午12点，当地的累计病例达到2,640,480起。新闻报告完毕。